女人不壞，有我 Kinky 喺度。 真人睇其實都 OK 嘅喎，但係一影相咧就哇出曬嚟嘅嗰啲， 係啦，咁所以男仔咧就拆穿佢，咦，本身你冇咁白嘅， 係啊，所以我哋平時用個粉扑水 咁行一陣，得閒細心嘅男人，咁大家討論過啊，又係喎，原來得閒細心嘅男人係最得女仔歡心嘅喎，因為佢哋會諗好多嘢去氹個女仔啊，因為 係咪？但係如果富二代好得閒咁，你又都唔中意？ 我唔中意㗎， 你唔中意 嘅，整到好靚啊，好韓式甜味嘅時候，但係佢 miss 咗將佢冚淺色嘅時候咧，其實就會。 最尾一眉道人， 失色咗咯。 如果要一眉道人，我覺得我即刻幻想都係又係蠟筆小新咁樣啦。 但係同埋我自己個意見就係咧，始終 黑色、灰色、藍色。 藍色邊只藍色咧？ 呢只藍係 係後面嗰啲 A4 紙盒藍色，保抗力藍色。 唔係深藍色。 深藍色啊！ 係。 全女班偵探嘅調查總監， 密室啲嘅環境，因為密室嘅環境正常喺一個心理上面嘅角度咧，你會感覺比較安全嘅。你個戒備心自然 防視啊，同埋 個防線會減低啊。最多嗰陣時嘅情況之下咧，如果我哋混入去揾一個有利嘅位置咧，分分鐘我哋就會影到我哋所需要 的。咁我就喺拉薩留多咗一日，咁諗住去呢個最宏偉嘅呢個布德拉，去到嗰度，咁一睇原來哦。啲門飛都要200多元一張飛咯，又唔合乎我啲個經濟， 乜都要計過。 係啦，我要計㗎。咁唯有唯一一樣嘢咪圍住呢個布德拉宮咪行咗一個圈咯。 你覺得佢咩時間有景廣咧？ 會喺依個地方出現咧？明明就住大埔，成日喺九龍塘出現嘅。 或者你 星期一晚8:30，女人不壞。 大家好，我是梁錦祥，你們現在聽緊的是 www.ragazine.com.hk， 一個追求生活態度的網絡媒體。 1997年6月30號，一個滂沱大雨的晚上，最後一任港督彭定康接過印有殖民地徽章的香港旗緩緩上機，結束英國對香港超過150年的管治，同時香港亦都正式走向特別行政區的大時代，回歸中國近20年的起伏，相信大部分香港人都歷歷在目。你和我究竟又變了多少？北上頻道呈獻煙花消逝15年。 好啦，咁啊，翻翻嚟北上頻道特別節目啦，煙花消逝15年啊，咁啊，今次錄音我同 Kelvin 都喺度啦，呢、這個嘉賓唔介紹住之前咧，都要講少少嘢嘅，因為第一次即係我哋邀請嘉賓上嚟做節目啦，係啦，咁啊，唔係今次啊，今次我哋邀請嘉賓上嚟啦，咁過去都係我哋負責推咪啊，所有嘢成嘅，今次唔係，極度唔尊重嘅嘉賓，我哋用曬佢所有資源，全部幫你推咪， 咪淨係都要講講下呢個場地嘅，都要講講。 咁啊，邊位嚟嘅咧？ 係就係好榮幸請到探長啦。 喂 ，hello 大家好， 唔該曬， 唔好咁講。 如果有聽開北上都可能知道，探長同傑斯就係原來係老朋友嚟嘅，係 啦， 甚至係老拍，算唔算老拍？ 又唔算係前後腳嘅同事， 前後 腳，舊同事。 係啦，咁啊，探長就當傑斯已經胃口奔馳咧，即係放棄啊，未放棄嘅，即係脱離咗我之前做嗰啲音樂嘅行業，去到啲翻內地啦，咁樣即係做好多廠嘅嘢啦。咁啊，探長仲係。即叫做喺呢個音樂嘅行業嗰度貢獻緊啦，咁啊即係所以今集其實有幾個話題想講，阿迪頭先都即係一次諗探長就係想講乜嘢咧，就係我諗如果有幾個行業係叫做得好快咧，喺香港呢10多年，一個就係電影，一個就係音樂，可能有啲關係啦，或者撈埋 應該有嘅， 或者撈埋電視咁樣講。咁所以想問下探長就係。同譬如呢10多年，譬如同內地元素有冇關係呢？又或者會唔會內地調翻轉係提供一個當香港呢個行業個空間咁細啦，可以再去內地發展等等咧，就都想揾下探長分享下。 好， 首先問下探長先啦，即係聽我未出世嘅，即係我84出世嘅，我未完全冇了解到89、90嗰陣時嘅時間啦。咁但係要問翻探長就係話，我聽過傑斯都講過就係、是、做製作嘅行業喺80年代尾。90年代頭，即係直至到去到95、96嘅時候，仍然都係好光輝嘅時期。 係 有幾光輝化咧嗰陣時？ 其實如果講賺錢嚟講，的確光輝嘅。 但你睇翻嗰陣時就係作真係想咬嘅。 喂，咁技術嘅問題啦。 唔係，係品味嘅問題。 因為驚有啲網友都未太清楚談唱咧，或者你嗰時候係咪主要都係音樂為主？ 嗱，我曾經嗰兩年咧，即係我識啊，唔係我同阿傑斯做同事之前嗰兩年啊，應該識咗佢，我仲係做音樂為主嘅。即係當時我係做啲廣告嘅音樂嘅。 哦。 即係例如啊，嗰陣時因為點解有個機會入到行咧？因為以往香港嘅歷史或者嗰個倫理啊，都係咧。要識個師傅，咁你跟佢做僆斟茶遞水，甚至乎幫佢排埋隊申請結婚，我都聽過嘅，即係結婚嗰啲 form， 即係要申請埋啊，幫屋企幫個女幼稚園交錢啊，咁嗰度做埋嘅，但我唔甘心做呢啲，我寧願唔做嘅啫， okay， 寧願唔入行嘅啫，即係我覺得我幫你做呢樣嘢，我應該就係做嗰啲，但係似乎當時嚟講，我呢類嘅學徒咧就好唔聽話咁樣嗰啲咧。咁通常老闆都係唔鍾意我嘅。 你啲年少無知啦嗰時。 哦，都唔係，我覺得至到而家，即係你幫佢做埋嗰啲額外嘅嘢，即係喺我角度嚟講，我認為係無知囉。因為你即係才幹就係才幹，我幫你貢獻咗，我幫咗你手啦已經。你仲有做埋嗰啲嘢呢，係你應該你屋企人做或者自己做。即係我唔認同呢啲係即係徒弟制要做埋呢啲。 呢個制度即係討厭探長問，即係 工作 得好啦， 工作就還工作。 陣間都想問多次呢一個咁樣嘅制度嘅轉變咧，會唔會影響咗呢類型嘅行業 咧？會嘅，會嘅，會嘅。 嗱， 咁於是乎咧，我就唔想做人哋嗰僆咯，即係我唔係話唔想做低層嘅嘢，只不過話唔想做一啲專業以外嘅嘢咯。咁可能有人到今時今日都話：，咁抵你黑食啦咁樣。咁即係我寧願黑食咯。因為你即係樣嘢要專業，唔係敗氣，即係覺得你樣嘢要專業，你唔應該。有一個底線咧，就係要可以做一個低下層，即係唔係低下層，係卑躬屈膝咯。即係我要睇你個情緒嚟做嘢嘅咁樣，即係我覺得好唔妥當嘅呢個。即係你有時咩都係情緒行先咧，同埋即係嗰個即係好封建咁樣行先咧。即係我係一個世界唔應該係咁咯，覺得。 全 部套啦。係。咁於是乎咧，我就入行嘅過程都好奇怪。就係咧，我原本係做錄音師嘅，即係就幫一啲廣告啦，同埋電台有啲都係廣告啦，做一啲錄 voice over， 即係正所謂譬如嗰陣時興嗰啲咩戲咧，史泰龍、轟天奇英、第一滴血嗰啲咧，嗰陣時就幫人專係錄呢啲嘅。咁當時咧，我第一代入行就係用數碼嘅啦，開始。咁全港都冇人用數碼嘢嘅，即係以前都係錄落個嗰啲磁帶度啦，同埋錄落個 beta cam， 即係因為我哋做電視製作咧，就錄落個video 帶度。咁video 帶就咁錄咗剪嘅啫。咁但我當時咧，即係我點解無端有個價值喺嗰度做到咧？因為咧，我就被培訓，所謂被培訓咧，就係因為我入到去做嘅時候咧。係冇人識做嗰啲嘢嘅，即係數碼嘢。咁其實包括我都唔識嘅。 開方牛。 但只不過咧，你人工咁低咧，咁老闆就可以犧牲你啲人，即係你低人工嘅低級戰士咧，就去嗰間亞街，即係亞街嗰間廠咧，就聽嗰啲 engineer 解釋俾你聽呢部嘢係點樣運作嘅。 哦。 原因咧，日本仔冇咁好死嘅，免費培訓。原因就係咧，佢部嘢好多bug。 哦， 即系咧，你试嘅时候咧，一路试嘅时候 ，suppose 系咁样，系咁样，系录到嘅，我咁样剪系 OK 嘅，咁但系成日都唔得嘅，点解？咁跟住个 engineer 就专登过嚟解释俾你听，你其实咧就唔可以太快做呢个动作嘅，因为一个 hard disk 里面咧得2000几个 setter， 咁咧佢咧 setter 系 random 咁摆，就贪方便，贪个磁头 read 嗰阵时，即系所谓磁头有读头，就好近 A 点去到 B 点，如果你啱啱喺个碟嘅最远方咧，就可能要等一阵啦。 哦 咁嘅時候，哇！從中學都好多嘢，即係雖然我都係覺得咁搞錯啊！你幾萬蚊一部嘢俾人，即係當時幾萬蚊係好平嘅，即係有乜理由要就你啲咁嘅筆㗎，大佬咁樣咯。後來出咗雙碟，就咁即係又兩個碟一齊懟落去咧，就解決曬。 咁你即係嗰時都係長期喺個讀音室嗰度。係 啦，咁於是乎嗱，頭先講多咗啦，唔緊要，即係當係通識啫。咁於是乎咧，就當時嗰陣時有好多嘢咧，磁帶係做唔到嘅，例如啲好精準嗰啲位啦，嗱，譬如我自己做咗個 demo 俾個老闆聽，我學完啲，我整到啲咩俾你咧？譬如話嗰陣時候，唔知張國榮、鐘楚紅唔知幾個角色，就擔當主演唔知咩，即係嗰陣時喊爛咁噶嘛，嗰啲電影 trailer 嘅廣告，咁我將啲位調翻轉曬，即係話美麗咩美麗動人， 張國榮原本係中草紅㗎嘛。咁、哦、我將呢啲剪晒。 呢啲係二次創作你 係咪？唔係、哦、都可以咁講，都唔算係，即係只不過只不過 show 下啲 talent 啫，俾老細睇。咁聽完佢話咩事啊？幾好啊，錄得唔錯。我哋聽唔到啲嘢調轉曬啦。咦係喎，再聽人可以，即係我話俾佢聽，我而家即係我價值喺邊啊？即係 potential 我就可以咧，我舉個例，譬如。譬如一條 trailer 有你 book 有啲人 book 三秒，有人 book 十五秒，有人 book 二十秒咧，咁、咧你錄一次就得啦，唔使分開錄咁多次嘅，咁我可以 cut 翻啲精髓出嚟、 okay. 即係好精準咁樣咯。咁於是乎咧就我喺嗰度又有啲躲喎，因為我自己有個房咧，咁變咗即係當時佢哋全行啲舊人都覺得呢樣嘢好新咯，即係可以 non-linear 咁樣 edit 一啲嘢。咁當時1989年至1990年嘅時候嘅嚟嘅， 嗰時已經係香港音，即仲係好高峰期。 嗰陣時高峰期㗎， 即係啲唱片講緊聽緊咩十百金啊， 係啊， 百萬張啊， 係啊，好離譜啊。咁、我當時我又唔係直接唱片行嘅，咁、即係繼續講多少少，如果你有時間俾我嘅話，咁、咧就係、即係當時就數碼流音系列啦，咁嗰陣時因為要同講傑斯，因為講緊嗰間公司啊，咁於是乎咧就做咁啊後來我就。買咗啲synthesizer 嗰啲返去玩嘅，咁、因為嗰陣時又一個新嘅革命啦，就一部機可以做到好多嘢，同埋一個 sequencer 呢，所謂即係而家嘅電腦做嘅嘢啦，嗰陣時一部機專係將啲音呢編排嘅，咁、我就掌握到啲技術，同埋加上我啲 musical sense 呢就一即係呼喚嘅，雖然我彈得渣，但係嘩原來都可以幫到手喎，咁樣 嗰個重要好重要， 係啦，於是乎我就改寫曬即係成個音樂， 即係你係可以適用到啲技術，係 啦， 配合到你自己音樂嗰、那個， 咁跟住呢我就喺個就做一啲音樂啦，譬如我知道有個廣告要錄啲嘢嘅，或者有啲要剪嘅，咁我預先睇咗，咁我返到屋企呢就做返啲配合，咁跟住呢導演嚟剪嘢嘅時候呢，咁我有啲特別嘅 service 就揀定歌俾佢，就以為 fit in 佢嗰、那個剪嗰條片，咁、佢覺得咦 OK 喎，即係因為佢覺得我都幾有 musical sense， 即係譬如嗰隻片係點樣，我就整啲咩聲，咁後來咦喂正喎、咁你快啲喺 library 揾一個類似咁嘅歌，咁、我話用呢首咪得囉，佢梗係唔得啦，俾版權咁咪傻咩，我買咗啲 license 㗎嘛、我話唔係呢首我作㗎，如果你想面嘅話你咪試下囉，咁樣咁點知佢覺得咦嘩正喎、咁可唔可以要求呢個位又點呢、這個位又點、我梗係得啦，咁於是乎呢就借咗個位入咗行囉，即係唔使靠啲大佬射住嗰啲囉，咁入咗行之後 音樂創作嗰邊 係啦，冇錯啦，咁於是乎呢又做啦，咁嘩我一隻歌都有多過我喺嗰度做一個月人工， 嘩可唔可以講下大致上幾多 嗰過萬蚊嘅嗰陣時可以一隻Jingle 囉，所謂即係咁幾好賺嘅，所謂人工嗰陣時得6000蚊嘅嘛喺嗰度。咁呢跟住一個月有四首呢，咁點算㗎，咁於是乎呢我就都係買曬琴囉、即係嗰陣時一部琴20000多㗎，而家我都唔捨得買，即係嗰陣時因為搵得到、即係諗下個比例幾離譜，即係嗰陣時即係做嗰行即係嘩叫做係好 upbeat 嘅，真係 其實可唔可以咁樣講呢，喺嗰陣時即係嗰段時期係啲嘢唔擔心嘅，即係我總之使得去就一定會揾得翻嚟， 完全唔使諗。 同埋第二樣嘢嘅係，喂機會多的是啦，即係 OK， 我呢度有個 jingle 要我錄，我另外阿 B 老細又話，喂你快啲交啊咁成，即 係 基本上啲job係不斷 loop住 去做嘅，咁所以變相地嗰陣時，喂真係唔擔心， 唔擔心嘅係啊，咁同埋越壓越高個價。因為你已經譬如哇， 鬥別 啊，你做完海馬家庭用品呢本地品牌，起碼有汪阿姐個樣咁樣，咁就貴啲，下次收萬二啊。跟住個製片就同導演講：，喂，佢做過呢個有經驗啊，得。咁佢又做埋啲國際品牌，哇！跟住真係20000-30000咁樣上。 咁我其實咁有冇楞到去電影咧？嗰時 電影咧，其實我未做嗰份工之前咧，我就係做劇照嘅，即係影電影劇照嘅。因為其實我周身刀嘅，其實即係好大癮嘅。咁咧就以前就影過大電影，以前我影親都係嗰啲過千萬嘅製作嘅，即係可能咁啱入咗行，又係入啱嗰間電影公司，就係金公主發行旗下嘅電影工作室同埋呢個新藝城嘅。咁即係嗰陣時仲係水味嘅，即係仲係人間道啊！即係張國榮倩女幽魂嗰陣時入行嘅。咁、我嗰陣時入行又係唔使靠人嘅，就係咁啱我即係我同啲朋友出去打冷啊、食飯去玩啊，咁我影相又要求啊嘛。 咁我唔鍾意一二三笑嘅，我好憎呢啲嘅。咁 自然嘅。 同埋叫我啲朋友話錯嗰樣睇下先，嗱你又扮黑社會，你又扮俾人收片好驚咁樣。咁我成日玩呢啲。咁呢個曬相呢，跟住曬咗出嚟呢，咁有啲製片同埋啲美子經過，嘩呢度啲有人影劇照嘅咩？你話你一間曬相鋪有人影劇照喺呢度曬嘅？佢唔係啊，條僆仔自己玩咁咪傻嘅。咁跟住咧，佢喂正喎，呢啲啱喎，捉到啲嘢喎，好似咁跟住，你可唔可以介紹啲叫佢上嚟啊？咁我就係無厘頭咧，曬相嗰個姐姐咧，佢話有個人擺張卡片叫你揾佢，佢話佢想叫你幫佢影相。咁我完全唔知道，唔知道。咁上到哇，電影公司嚟㗎。咁跟住佢問你有冇興趣入行啊？咁講其實都講緊一組戲咧。佢俾$450咯，錢又唔係好多， 唔係好多$450。 但係咧，原來佢揾笨咯，揾靚仔笨咯。原來人哋啲師傅咧有$600、$800咁樣。咁唔緊要咯，我覺得 OK 喎。 經驗 咧，即係見多好多唔同嘅嘢，有機會。咁慢慢都係叫翻嗰個價嘅啫。即係當你一早搭一早嘅時候咧， 我不過咁聽下譚總點入行咧，即係有時會覺得哇，即係以前你係各行各業都有好多呢啲黃金 產。嗯嗯。 拆開少少講，大家即係各位聽眾可以諗一諗嘅係，哇個 case 套翻落去呢一刻嘅時候，佢諗啊 ，OK 俾張卡片你打電話去，大家心諗即係如果我係僆仔，我都會諗係咪騙局嚟㗎？即係而家呢個時代就會咁，但係以前就唔同嘅，真係。我信啊，同埋機會係又有咯。 我原來阿幾圖神係同我同一台入行嘅，好似。 你同佢熟唔熟啊？ 我其實唔識啊，我見過認得佢嘅喎，真係。Okay. 我上到電影工作室咧，我見到邊個咧？叫胡大為啦。見到張淑平啦。同埋程小東開個會啦，咁樣即係建工嗰陣時係見到徐克嘅見到。咁你見到啲人，哇！好似直頭係睇緊嗰個 Meet in Paris 咁。咁啊，製片咧就係個竹星仔嚟嘅，應該咁即係佢好 nice 嘅，即係唔似一般啲人話電影公司啲人好惡形惡相啊咁樣黑社會咁樣，完全唔係。 咁佢哋創作嗰時先變咗做惡形惡相。 哦，係啦，咁跟住即係嗰班人合作都開心啦，因為好，因為嗰陣時突然間膨脹啊嘛，好多人好多戲開，咁佢做一套，哇！你做個大片，跟住你喺個場合嗰度有啲製片嚟探班，表面嘅探班嚟萬歲。其實咧就嚟揾人幫手咯， okay. 因為佢第二套佢又開啦嘛，根本嗰陣時 即係 唔夠人啦，因為膨脹得太快啦。咁之所以啲人話黑社會入行，原因都係咁解，將來有啲做開車房，有啲做收開陀地，就唔好做。不如你入去做電影圈，你當收陀地啫。 嗰期啊，即係嗰時應該係你講，譬如九十年代頭，差唔多一年接近過百部港產片。 係啊，喂，仲、okay. 我拍嗰啲仲好多人驚啊，拍嗰套係過百組㗎。 啊 即係而家嗰啲係十幾組已經俾人話㗎啦， 係啊， 就嗰百組裏面咧，其中有五六七組十組咧係過百人喺度做 K 歌咁樣。 O、okay. K， 即係我見過呢啲日子，哇、嗯！真係好 amazing。 嗯， 即係而家根本諗都即係幻想唔到啦。 有可能有嘅，但落去可能係一年一兩三套。 同埋嗰啲劇務咧，出去買宵夜咧。佢揾 兩箱飯盒㗎。 唔止啊，唔係我唔係講呢樣嘢，佢係揾一間好難食嘅。收得好平嘅，嗱，淨係賺嗰啲 margin 咧，佢都可以半組戲就買新車。呢啲係大家都知嘅秘密嚟嘅，即係佢擺明啊， 擺明落嚟㗎啦。 係啦，咁咧導演有一日話：，喂，你食埋啲咁嘅面，又咁難食，又多鹼水，你老豆開啊？咁點知嗰個助制婆講：，唔係我叔開。 喂，嗰時候咧，你係有。咁多行業，即係個重要性就係你一個行業，你係可以帶到好多客，即係成條食物鏈啊。係係 係。 即係譬如嗱，而家來剩翻金融啦。 係係係。 金融好多有啲咩附加食物鏈咧？即係譬如一個好簡單例子，就譬如酒吧啊，係咪或者係中環條蛇兜啊、茶餐廳啊即係你個行業蓬勃，你就引領埋去。咁以前就係譬如話你唱片、電影，你帶好多嘢噶嘛，好多其他嘢噶嘛，就算你。最簡單 嗱，譬如電影嚟講，飲食業啦， 飲食業啦， 同埋建造業啊，以前搭景嘅不得了，啲景勁到咧，即係雖然都唔夠外國啲景，但係以香港嗰種所謂靈活彈性咧，求其租一個賣花嗰啲 檔鋪， 唔係檔鋪，即係新界咪有啲擺好多花， 哦花圃 就運出去花墟嘅，即係自己咁就租咗一個嗰啲種花棚嘅地方，就即刻搭個好似大戲棚。咁、okay. 裏面就開緊隨時兩組戲啊咁樣。 咁嗰時啦，你成龍一套戲都拆窿曬。 成龍嗰啲係啊，成龍嗰啲好離譜噶，好誇張噶。 嗯。 但係唔顧咗安全咯，最衰。即係因為個景佢要個光透入嚟咧，個頂嗰度咧就跌個死人咯。 哦。 即係個頂，譬如我用咗啲透明嘅物料啦，即係透光嘅物料。咁但係佢咧又即係人唔夠到點咧？人唔夠到連打燈嗰啲人都要做 K 歌。 咁呢即係全民都叫 KTV， 有一場係送船嘅戲啦。咁呢有個打燈師傅呢就著曬戲服嘅。咁呢跟住突然間話喂嗰支燈甩咗塊膠，快上去上去整返佢。咁就著住曬皮鞋呀、紳士咁就送船㗎嘛，嗰度係奇蹟㗎嘛。咁上到去可能啲鞋有線就唔慣，咁就鑑生踩錯咗個嗰啲透明膠片跌咗落嚟。 Okay， 不過都知啦，即係呢啲咁嘅動作電影好多血汗啦。不過譬如可以簡單提提嗰時候係咪即係錢家樂呢，即係佢嗰時都係龍 虎。係係 係。佢嗰時全部都係譬如兩三萬咁樣一個月啫、即係可以搵到。 唔奇嘅，一啲都喂冇絲一啲都唔奇喎，真係。 冇啊！你而家嘅情況係你劇組你香港有幾多，即係你要數翻嘅係香港有幾多套戲上到先得㗎。但問翻探長一個問題先，頭先開頭講嘅就係話，即係嗰陣時風光啦，即係喺早嘅年代，同埋就係話即係製作，我哋都知道呢樣嘢嘅係話，喂好多元素可以落去啦，但你話啲人冇乜品味，點解咧呢樣嘢？ 嗱，因為快咯， 嗯。 即係快到你譬如個美術指導 七日先咁 樣，係有啲好勁嘅張淑平嗰啲，咁個別就好囉。咁其他呢第二組戲冇呢個美術指導又想要嗰啲嘢，咪叫人條僆囉。咁條僆都未做曬嘢㗎嘛，佢可能都係臨摹佢老細嘅㗎嘛。咁兼夾有啲直頭所謂社團俾錢嘅電影呢，佢哋就佢搵返自己啲 friend 囉。即係我見過一套戲呢，就佢搵咗條僆仔嗰啲四狗仔啦，所謂就佢話佢自己即係懶係著衫好叻咁樣咧，即係MK 仔咁樣，就揾佢做服裝設計，即係離唔離譜啲啊，大佬。 我提個話我先，你話見張淑平嗰時候咧，嗰時佢已經係有名氣噶啦嘛。 有名氣 啊！你冇諗過話即係嚇同佢學翻幾首功夫咁樣？ 因為古裝片嚟講，我其實冇乜興趣。 O K， 即係同埋我嗰方面我自己唔係太強，我相信。 嗱咁啊，講大致上我哋都即係有翻嗰個概念，係當時嗰種輝煌情況。 係， 慢慢啦，即係去到九七附近啦。係，唔好講行業，就係講九七呢樣嘢對。你呢幾範嘢 學是 你有冇覺得有個衝擊喺度咧？ 哇，好大嘅其實，即係頭先其實未到九七已經死死地嘅啦。因為點解死死地咧？譬如逐樣講啦，譬如講電影啦，電影即係當時越嚟越多人，即係突然間因為嗱一膨脹咧，啲人入咗行，你叫人哋即係如果少翻電影拍，你叫啲人去邊咧？係 啊， 咁去唔到訂嘅時候咧，咪割價咯。 Okay， 割到你真係唔想做囉。 明白。 因為我最勁即係講所謂風光，最風光嘅時候呢就係早搭早嘅。 係啊， 我拍緊呢套戲，第二個製片嚟嬲你，我話唔得啊，拍緊呢套好忙，即係好多佢唔緊要喎，我認識個製片，我同佢拆點啲時間，喂全部大話精嚟嘅。 明白。 到時真係踩你都昂，你咪俾人斬死囉。 係啊， 你去唔到咪搵替工囉。 係啊， 咁搵替工你已經衰咗，咪又俾人插囉。即係以前係唔使即係講大話，唔使眨眼嘅，即係有時你咁，但係你又好貪錢貪心，即係我啲開頭啱入行，有少貪心，又覺得少虛榮感啊！哇，好多人爭你，根本上就唔係話你影得特別好，根本上就係唔夠人。咁變咗咧，我就當時又揾咗成三個朋友入行嘅，佢哋都係影下結婚嗰啲相嘅啫。突然間升咗咧，幾開心，即係大家開心嘅。即係當時大家啲自信心強就強就咁，根本你又未夠班大咧。你又變咗一個好專業嘅攝影師咧，咁變咗即係九十年代嘅人就係咁噶啦，即係而家睇翻咧，哇！人人都自信心爆棚，因為人人都有人爭，即係有時唔係講錢咁簡單，你個尊嚴咧，喂，啲製片嚟哀你喎，大佬，即係個助製哀到你，唉唔得咧。因為製片親自帶人，喂探長，我係邊度邊度個製片，喂聽你好耐啦，哇影過邊度邊度邊度，係咯懶係咁樣，喂但我係一個僆仔嚟嘅當時，即係不過我個行家通常都係老嘢嚟嘅， 明白。 咁但係我即係新入行嗰班又影到嘢嘅，咁即係你俾呢啲咁嘅花言巧語咧，令到自己好有信心。係， 即係嗰時個圈又唔係話即係大，即係個名傳得好快。 咪最主要係出到去咧。即係人哋覺得哇你入行冇幾耐就大緊啲張國榮喎、大佬。咁即係其實睇返就真係未到家囉。即係啲相就唔係相中咁好囉。 即係個行業去到高峰當然可能會滑落啦。咁但係有冇覺得即係譬如譚章你有冇覺得有冇邊一個原因你覺得係好重要，又或者係有冇邊啲轉捩點？ 話於你講九七呢，其實九七都未滑得好勁嘅。 係未需要未算。 最勁呢，我觀察啦，但我未聽過評論人咁講，但我觀察係我諗到有七成係中嘅。國民黨啱啱俾民進黨上台，係幾多年啦？即係九年、十年前。 你睇先，你講 好嗱，好明顯咧，就係咧，當時咧，民進黨上台咧，我香港啲電影同埋音樂業撲曬街。 嗯。 滾石就係一個滾石唱片就是一個好明顯嘅例子。咁電影咧，當時即係踩早踏早嘅年代，突然間冇咗啦。2002年啦，應該。02、03係嘛？ 咁上下 諗緊，繼續。 係啦。咁嗰陣時突然間香港冇曬電影，冇曬唱片。即係冇曬人投資，就死到呢冇人嚟做演唱會，冇人開演唱會乜滯、 嗯、 原因就係呢咁啱就係民進黨上台，因為民進黨我估啊，佢哋貪污嘅方法呢就係墮落袋，佢哋係冇嗰個渠道啊、嗯、去洗錢、 okay， 但國民黨呢哇由劉家昌年代一路嘅關係呢就係佢嚟香港啲錢洗一洗就變咗白錢啦、嗯、真係賺到錢添啊，仲要咁攞返走咁樣，咁呢嗱點解我就更加肯定我講法呢，因為到國民黨上翻台咧，你睇下張信哲500無端端翻曬嚟，張惠妹又開演唱會，喂真係唔到你唔信嘅、哦。 嗯， 民進黨嘅年代完全零嘅、哦，嗰班人冇曬人嘅、哦，唔、嗯、活躍嘅、哦。咁香港咪就係因為嗰啲錢嚟唔到投資，死咗一橛，跟住先到 SIPA 嚟接手，先至叫做做翻啲。因為 SIPA 嗰個制度嘅關係咧，令到創作人會窒息咯，同埋嗰班電影人。失咗業咁耐，冇嘢做，轉曬行，咁、 嗯、 就變咗突然間少翻人，亦都接唔到嗰條戲咧。 SIPA 嗰度嗰個影響，即係以你自己。 我 SIPA 之後就剩翻好少戲，即係已經係全部喺大陸拍噶啦。其實未有 SIPA 之前咧，啲人為咗慳錢都上咗大陸拍。我最尾做一套劇集，唔係最尾，即係分咗兩個階段嘅。因為《無間道》嘅時候，我又做翻一套。 無間道都轉點啦，香港 點？我做翻一兩，即係做翻，即係我都叫做見啱啱見到曬嗰啲你所謂嘅轉點咯。 嗯。 即係轉點之前，嗰陣時好巴閉嘅，籌款拍電影嘅，係 《 豪門夜宴》我都有影嘅，係、嗯，即係我見識過，哇！原來香港人即係所謂眾志成城都係假嘅啫嘛，嗰班人攞彩嘅啫嘛。 咁你睇到下。 咁同埋我最傻仔咧就係、是。哇！呢間嘢咁有意義，我唔收錢啦、啊、劇照，跟住我就係佢，唉，你唔好傻啦，細路，嗰啲錢，你做咩要唔收錢啫？你啲錢真係袋到袋咁樣，嗰啲人傻，唔好做佢癲啦咁樣，跟住係咁照收錢。 哦，不過好有趣，即係探咗探咗其中講一樣嘢，我覺得咁樣諗法推論落，其實可能唔單止係台灣添，因為其實講。成個娛樂圈啦，好多錢都係 黑 變白㗎嘛。 係你唔係你其實你睇翻當年嗰製片人咧，咩蔡松林啊，全部同人嚟喎、 嗯， 全部國民黨喎，係咩幫添喎，仲係。 明白。 諗到啦，應該係探長講啦，應該係00/01就交替嘅，咁咁啱就係01落之後就直落啊嘛，所有嘢都直落啊嘛，所以你感覺就係02/03開始嘅，係啦。咁但係問多探長一個問題。 好。 講到即係拍戲呢樣嘢啦，香港人翻上內地拍戲，其實最初係咪即係因為 OK 人又有喺度啦，即 係 要臨機一定內地大把 OK， 跟住第二樣嘢成本平，即 係 個地方啊，所有嘢平，係咪真係開頭呢兩個原因咧？其實 呢兩個原因係為咗做咩？ 即係由香港即係本身 轉咗上去， 轉咗上去， 係絕對係因為咧。以前翻大陸拍戲咧，零星都聽過嘅，即係可能一兩組啊，攤嗰啲 KTV 啊，因為批文啊、成啊，好複雜嘅。 同埋你又唔知個又唔熟路咧。 咁後來開放，逐步開放咗少少咧，即係甚至乎上面可能有啲開明啲嘅，又想將香港個成功帶上去。但我哋我翻大陸做嘢嘅經驗咧，即係上北影啊，咁嗰啲所謂老屎忽啦，因為人哋其實拍啲電影嘅 quality 好香港，好老實講。 啊 喺藝術上，藝術性， 術 okay， 即係你商業上又冇得講啦，因為人哋捉唔到嗰個先機啊嘛、嗯，因為始終都係，但人哋喺藝術上每一個喺裏面做嘢嘅人咧、嗯，一個 care 咧啡咧，一個美工咧，全部我覺得香港真係求其真係好彩嘅真係。 咁香港因為 care 咧啡就真係 care 咧啡嚟㗎嘛，嗱呢個可以講講喺 TVB 揾嘅 care 咧啡，老實講真係。真係 KFC， 但 KFC 都可以認真啲㗎、啊。 茶餐廳拉過你。 係啊，即係問題就係香港好唔專業嘅，真係。嗱、嗯，譬如我舉一個例俾你咧，我拍一個方世玉嗰套戲，即係我就係第一次翻北京拍咧、 嗯。 你知唔知嗰啲 KFC 不停咁樣問導演嘢，問到個導演鬧佢，因為香港嘅導演好嘅封建㗎嘛。咁咧嗱，譬如講苗翠花。就落咗廣東， 紫芳芳啊， 係啦，啊唔係苗翠花，唔係 ，sorry， 阿嗰個台灣妹叫咩名啊？ 哦，我知 道。胡偉忠，佢係雷老虎嘅老婆嚟嘅。 記得啦。 係啦，咁佢講佢啱落到廣州咧，就想招親。 係啊。 咁咧就 就挑機，喂邊個上嚟打，即係我娶我個女咁樣。咁咧啲民眾咧，即係嗱，講當時啲廣州人咧，就話咩料啊？點解你個女人咁唔斯文，走去踩場啊咁樣，咁難睇啊？咁你靴佢啦。咁咧個導演就嗌嗱，副導演叫啊，通常呢啲，嗱你一陣間咧就踩佢台，即係即係唔滿意佢，咁跟住嗰啲 KFC 逐個發問。明明你係一個 KFC 嚟㗎嘛，即係我好尊重，即係嗰次我就改寫曬我對 KFC 嘅定義， 同埋 係啦，即係我覺得周星馳嗰套戲都係表達唔到啊，有啲嘢。咁咧有 KFC 啊大叔，我想問一問，我想問一問你，究竟咧佢因為咩事令到我哋唔中意佢咧？咁跟住咧，副隊話：，唉，你總之唔中意啊，即係簡直係，唉，真係收家。咁到第二個阿沈問，嗱我哋咧。究竟我哋系唔满意咗佢好长期啊？因为即系见到个样子就唔中意啊！哇，真系咁样问嘅，好正， 好辩证化啊！ 系啦，咁即系咁跟住问到香港嗰个辅导咧，已经，唉，唔好问咁多啦，总之做戏啦，睇你估你系主角咩？跟住有个大叔话，唔系系咪主角问题？因为我哋嘘嘅声都唔同。嗱，呢啲你就係衝突啦，即係矛盾啦，呢啲就係、是，即係其實香港人咧，我其實當時我翻到嚟香港，我覺得，喂，即係你香港人，你唔好咁串啦，即係你其實樣樣都做唔成嘅，你真係好彩嘅。 唔係香港就好似譚兄所講，其實成也風，即係有贏同埋輸對呢種性格或者特性文化啫。 係係係， 嗰種做先快。 但其實好彩咯，始終都係覺得，因為。香港嘅成功就建立喺人哋撲街嘅身上啫嘛，即係人哋唔撲街，你點會可以有咁嘅咁多機會啊？ 同意呢、這個同意。 講翻頭先個行業撲街嗰度咧，我想問多少少字。嗱，譬如講翻回歸，因為有其譬如如果其他唔同行業，譬如以我所知，譬如公務員咁樣咧，有咩影響咧？就九七嗰期就譬如好多外國嘅大佬走曬， 係係， 因為或者亦都有好多人係淨移民咗去加拿大， 辭職啦， 咁 走啦， 令到個行業嘅大震動嘅。咁對於啲中下層咧，其實係上位好機會 嘅，係係 係。咁其他行業有啲都係啦。咁譬如喺翻娛樂圈或者係譬如探長嘅音樂啊、製作啊、電影嗰度，對。呢、這個即係當初初傾回歸嗰度有冇咩直接影響咧？其實， 其實我就覺得插水就只有講嗰個問題啫，即係香港人乜都係講錢嘅啫。你回歸之前點解唔掂？就係因為而家上大陸做啊，有好多行業已經大陸取替咗啦。 O、okay、K， 因為嗱剪片唔使講後期嚟嘅，開頭啲人都唔敢去。上面剪 係咯，佢哋個思維 係啦， 有排溝， 咪一拎上就俾一棟曬 咯。係啦，當時都唔係驚呢個問題，係驚佢哋嘅腦轉得唔夠快，同埋佢真係 read 唔到你，即係正所謂你點樣嬲都有好多層次㗎嘛，大佬，即係你唔係嬲就係得一個嬲㗎嘛，即係因為香港啲人睇慣 TVB 咧，即係 TVB 就係啲咁低層次嘅演技，啲人都收貨嘅。咁但係中國人哋真係一個點知 KFC 就係學生嚟嘅，係北影嘅學生嚟嘅，即係全部讀嘅影藝。 真 係 電 影 院出身。 係啊，咁人哋一個 set 頭嘅師傅，唔係一個髮型師咁啊，拆客串喎。誒，真係研究咩朝代用咩髮色嘅。即係香港得個棒衣棒姑，即係香港最出名的一個，我諗唔知而家死咗未啦。好老嘅棒姑咧，佢係識梳各樣嘅計，因為以前係一個邵氏嘅師傅嚟嘅。但係北影裡面嗰啲咧，我相信佢冇棒姑咁好手勢。但係人哋真係逐個研究，有曬圖，有曬歷史圖片。佢好認真咁樣，譬如你講緊剛才清朝嘅頭咁樣，但香港夠膽死有啲美子，喂呢、這個頭唔靚，我要個明朝嘅，都夠膽死嘅真係，即係香港就勝在夠膽死啦，你或者成也夠膽死，敗也夠膽死，咁但係有廿三條之後，就好多都更加死添啦，即係連膽都冇埋啦，咁香港仲買啲咩咧？ 嗱，去到呢個位休息一陣先， 好，飲杯水先， 係啦，翻嚟再同大家傾過。